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28章，赵老头接下来的解释就叫我的心情越来越凝重。那个是一份年代久远的白书，上边有文字和图案是相结合，那些图案就诡异凌乱，毫无章法的，那文字呢更加是见所未见。赵老头在这一行几十年见过的古文字真的太多了，唯有就是这一份白书等他觉得好像看天书一样。不过他凭着敏锐的直觉，赵二爷断定这份白书所记载的内容应该是非常之重要，于是贪心地就隐瞒了下来。之后的一段时间亦都曾经落过功夫去研究一下，但是一直都没什么收获。后来呢就慢慢将这件事就抛诸脑后，直到出了文官墓这件事同埋见到我同豆腐为止。当时他是想用这份白书来做交换，利用我的本事就拿出这个白泥斗搞镇海石的。点知道最后这样东西就被吕叔拿走了，而其中的事情大有 QK。赵二爷自然不甘心将这些交给我，就发生了后来的事情。他这一次和阿尊瑞入蜀，两个人曾经也都有个约定，赵老头的答应会将陈池留低的东西还回给我。唉，点知道回来一看个盒就空了。讲完赵二爷眯了眯眼讲，能够在我的地盘里面偷嘢的人就真是不可以小看的。事到如今我真的不知道他讲的哪句真哪句假，但是如果那份白书里面的内容连他都看不明白的话，到我手里面也都没什么用。事情到了这里，线索就彻底地断了。到现在我满脑都是一个问题，究竟是哪个偷了这份东西呢？那个人为什么要偷白书呢？难道他又能够看得到里面的内容？赵二爷见我不出声，就时思说说地吃着烟。我突然间闻到这些烟味好有点怪，我自己都是吃烟的人，对烟的味道就比较敏感的。他喷出来的烟里面有一些甜甜的味道，我闻了闻，再低头望一望他的烟头，发现他的烟丝有点发黑。我记得赵二爷是一位文家，一般文家就好注重自己的嗅觉的，所以是戒烟的。而且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面谈了这么久都没有见他抽过烟，为什么突然间变成了老烟袋呢？可能他看到我的眼光，赵二爷笑了一笑说，里面是加了些东西。我都已经估出一大半的了，所以也都没有督破。跟住我就起身离开了登峰楼。如果我没估错的话，赵二爷的烟丝里面应该加的是镇痛用的东西，他身体肯定出了什么问题，必定就忍受住一些很犀利的痛楚，所以才会吃这些东西的。那赵二爷刚才没有明显地讲明意思，他们这一次入蜀究竟是遭遇了什么事呢？吕叔又在哪里呢？八厘斗搞镇海石有没有抢回来呢？这一连串的问题可能都只能够等尊瑞回来才有答案。尊瑞那边迟迟都没有消息，我等了两日真的有点等不及了。第六感话我知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。在这两日里面，我拿出了格格与公主的那块玉牌来研究，而且就将那块玉牌就交给独眼龙掌眼了。他又摸又闻又照，最后就说，这个是明中期的物件，上边的字就真的看不明。 我就觉得佢有啲似竹土文啊。竹土文，佢嘅话就引起咗我嘅兴趣。我问：喂，详细咁讲下呢个竹土文究竟咩意思啊？独眼龙啊，拧咗拧头讲：呢啲都好难讲啊。竹土文呢，只系一个统称，代表住某种特定环境之下嘅文字。比如是道家的符箓啊，睇唔明啊，系嘛？咁啊，睇起上嚟咧，系一啲线条同埋画，其实实际上系一种文字。再比如外国嘅十字架，佢亦都系一种竹岛文，可以啊代表文字，亦都可以系某种嘅符号，亦都可以代表某种嘅力量。我就明白过嚟啦，我就讲咁讲呢块玉牌上边嘅嘢，好可能系同一啲古老嘅宗教有关，系一种宗教性嘅文字。独眼龙就岌咗下头，我脑里边即刻就扭一个谂法，心谂咁唔通系撒满嘅神语，或者上边嘅文字，我就必须要揾一个老撒满先能够认得出嚟。不过撒满存在于北方内蒙古一带，而家就肯定去唔得嘅。谂咗一谂，我都系决定先翻老家一次，将屋企里边嘅事情先搞清楚先。豆腐嘅身上伤势呢，亦都好咗，又生龙活虎啦。最近生活就非常之滋润，红光满面，先一个月。就同对面街嘅茶艺馆嗰位旗袍美女啊勾搭上咗，嗰、那个姑娘我啊见过嘅，一睇就系心比天高，心机深沉嘅。同阿豆腐就肯定冇嘢到噶啦，用我阅人无数嘅眼光嚟睇，佢哋两个一齐，最后啊一定得两个结果：一系豆腐精操不保，最后被抛弃；第二呢，豆腐精操不保，最后被呃。咁讲嚟讲去都系精操不保啦，肯定。虽然话我就唔应该理咁多嘅，连兄弟嘅个人幸福都要插只手。不过好似豆腐啲咁嘅冇心冇肺嘅，我唔能够眼白白咁睇住佢向火坑里面跳。趁住两个人仲未如胶似漆嘅时候，我对阿豆腐讲：听日我返乡下，你又同我一齐去啊。将个店铺交俾张星打理得啦。豆腐喺呢一个月已经肥咗三斤，佢而家嘴里边啊担住条雪条，佢又拧拧头咁讲：诶、唔去，听日啊，我约好咗琪琪去钓鱼。我讲：兄弟重要定系女人重要啊？豆腐啊打咗个突，佢讲：你点解问呢种咁嘅问题啊？你将我当成系咩人啊？仲讲埋晒啲嘢，乜梗係女人重要啊，女人可以陪我瞓同我生仔，兄弟你得咩？我啊钳咗下，我讲嗰、那个女仔唔适合你啊。豆腐喺呢个问题上边好執着，佢又讲：点解啊？我觉得啊琪琪真係几好啊。我讲係，佢啊真係好好，身材啊苗条，瓜子口面，皮肤啊水灵灵，着住条旗袍，去边度一坐啊，同个狐狸精都冇咩区别。路过啲男游客，十个有九个都要向佢店入边捐啦、啊。豆腐一听啊嬲啦，喂、你唔可以咁讲佢系狐狸精噶噃。我冇讲佢系狐狸精啊，我系赞紧佢啊。你睇下几好嘅女人啊！咁多优秀嘅男人，譬如好似我啲咁，佢点会睇上你㗎？豆腐一时间就无语，显得佢好受伤。我就讲：唉，睇嚟你都唔系太蠢，应该睇得出嚟佢喺度玩緊你㗎，傻仔。豆腐就叹咗口气讲：唉，男人唔坏，女人唔爱，呢个世界之上，女人都系鍾意坏男人嘅，老陈。从而家开始，你啊离开我100米远，同你喺一齐嗰啲女啊都俾你抢走晒。我见到豆腐开咗窍，今日讲得啦，唔好去扯埋晒啲冇用嘅皮啊！嗱，执拾下啲嘢，听日就准备出发啦。琪琪实际上呢就真系一个靓女嚟嘅，只可惜佢前两日 勾引我失败咗，而家又调转头嚟勾搭我嘅兄弟咧？呢啲想挑拨离间，定系想点？系唔使讲啦，系嘛？好在豆腐都唔蠢，睇嚟佢都睇得出一啲端倪嘅啦。第二日，豆腐就拎起块面，同我搭上咗回家之路。一路上，佢又自己喺度吟吟沉沉，系咁喺度悼念自己逝去嘅第十八春。我嘅乡下咧，系喺陇南。严格嚟讲，嗰个地方又唔算系我家乡，因为我同阿爷都系移民。不过当地啲民风系淳朴，所以咧就冇排斥我哋。要到达到我乡下，就要行一段嘅山路。豆腐就狠狠咁啊嫌弃一番啦。佢讲：，原来你系从呢个咁嘅穷山沟里面出嚟，同你做兄弟，真系冇面。我讲。得啦得啦，你仲当自己系第二代啊？讲你知啊，呢度荒山野岭，你再乱噏嘢，我直接杀咗你。呢阵时天色已晚，我哋啊打住手电筒喺个崎岖嘅山路上边，九唔搭八咁左吹水啊右吹牛，约莫啊成个钟头。豆腐咧就感慨到呢个贫困山区嘅艰难条件里边。远处一片山沟就露出咗昏黄嘅灯光。我话望一望脚底下夜色中宁静嘅山村，讲到啦，就喺呢度。同埋记忆里面嘅一啲都冇变。我企喺高处，呢个山村就坐落喺山沟里面。虽然讲位置系偏僻，但系好在呢就通咗电，呢阵时仲可以睇到宁静嘅灯光。只是呢，而家村里面嘅人已经有唔少就搬咗出去，所以啲灯光就显得有啲零零星星。我同阿豆腐一路向山下边走，行咗大概半个钟就入村啦。村里面啲鸡鸡狗狗都未见过外人嘅，一时之间就鸡飞狗跳，将村里面啲人呢都惊晒出嚟。转眼十几年，村里面来来走走好多人都已经唔认识㗎啦。在阿郭叔的接待之下，我们就住入了他屋企。阿郭叔今年五十几岁，跟我们家乡以前呢是隔离邻舍来的。一番聚旧咁不用说啦，听闻我回来是收拾啲旧物，郭叔的神色就有啲尴尬起上来，好像有啲咩事咁。睇住他已经灰白的头发，我疑惑咁讲：咦，郭叔，唔通出咗啲咩事？ 哎呀，我就不瞒你讲啊，家里边呢就冇乜嘢人㗎啦，十几年啦都冇翻嚟过，屋里边就有啲嘢喺村入边，边家唔够嘢就去攞走啦，而家都冇几多剩低㗎喇。 我就有啲惊讶，都唔系在意嗰啲老旧家具，而系担心会唔会毁坏咗啲咩线索。於是我问，咁佢哋搬嘢嘅时候有冇发现啲咩特别嘅嘢呀？阿郭叔呢就回想咗一下，拧一拧头讲：啊，冇有啊，冇有， 阿妈你返嚟係找东西㗎嘛。 咁郭叔为人就仗义，我唔瞒佢，讲话呢次返嚟呢主要就係想查睇一下阿爷留低嘅遗物，想知道佢当年失踪嘅线索。村里面啲人都知道我阿爷系突然失踪嘅，所以郭叔亦都叹得口气讲： 哎呀，你呢就系个孝顺个细路，今日天色已晚啊，你哋呢就先唞唞，听日再搵啊。 当晚我仲同阿豆腐就喺阿郭叔屋企啊瞓，临到半夜嘅时候，我瞓到迷迷懵懵，突然之间俾阿豆腐熬醒咗。因为呢个屋企里面只得两张床，所以我同阿豆腐逼埋一齐。喺半夜俾人搞醒，我真係有啲怒火。我讲做咩呀？黑暗嗰度，阿豆腐紧张咁讲：喂，你听下，有女人喺度笑啊。我侧耳一听，果然一阵好似女人嘅笑声。不过呢啲声音嘅嚟历我好清楚嘅。呢度唔系咩半夜闹鬼啲咁嘅嘢，而系呢喺啲地方有一种特别嘅动物叫做神霄。 传说呢就生得长手长脚，外貌就好似马骝咁嘅，喺山里面系山神嘅化身。呢一种动物呢边个都冇见过，但系晚黑就偶然会听到佢哋嘅声音，应该就冇乜嘢大碍嘅。